期，上游水库随时开闸放水，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呢，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的分布不均，外出和户外活动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午后呢，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略感闷热，夜间呢，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那感觉的比较的凉爽舒适。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呢，是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扩散或者清除条件较好，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家装内容的时间哈。不过首先呢，先提醒大家呢，目前呢我们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置业和装修呢考虑哈，为大家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本周六和周日啊。那么周六呢是带领大家去看房，我们的看房团活动啊又走在路上了。我们这次呢是到大兴去看到一些明星盘，以及呢跟地铁比较近的一些净现房。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别忘了来报名啊。那么报名参加我们周六的到大兴的看房团的活动，那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来写一个报名啊看房团，然后后面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来问啊，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星期日呢是我们探店的活动啊，那么现在的装修的朋友还是蛮多的，所以呢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去买一些装修当中的一些建材，告诉您什么样的建材是好的建材。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当然在活动当中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呢来这个介绍一些装修大讲堂的活动，装修当中的一些知识哈，来一对一的给您进行解答。当然了，这个活动依然是需要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上午就要去报名参加，然后呢中午呢有一顿免费的午餐，然后下午呢我们还要带大家去进行活动，所以呢安排是相当啊这个紧凑的。如果呢您想参加的话，尤其是周日的这个看啊，就是购房 周日的这个探店活动的话呢，也是需要报名的，也是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另外呢是打电话进行报名就可以了。但无论是周六的看房团还是周日的探店活动啊，咱们都是需要报名的。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0-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下面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最近呢，我发现啊，就是问地板方面内容的朋友呢还是挺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一期呢解答大家关于地板方面问题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室友地板的赵建民。小赵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那么最近呢问地板方面的问题的朋友真的是挺多的， 是 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把您的问题呢写出来，我们试着来交流，给您做一定的回答啊。依然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写上就可以了啊。那实际上说到这个地板啊，怎么说呢，现在地板和瓷砖应该说是并驾齐驱。 对 啊，也没有说哪一个呢大家更喜欢，哪一个更偏废，并不是这样的。 没错，只是就是适用于自个儿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 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地板和瓷砖呢应该说是共同开花啊，非常好。那说到这个地板啊，现在市面上它的主流地板呢，据我了解有这个实木地板， 对， 是吧， 实木地板， 实木复合地板， 对， 还有这个叫 强化地板 啊，强化地板啊，强化复合地板是吧， 对对对 啊，这么三大类吧， 对， 这是主流的， 是的。 当然还有一些呢小众的， 还有一些小众的，比如说竹地板啊，什么防腐木地板啊等等吧。 当然这些的话可能用的人还是比较少， 很少很少。对， 那现在咱们先说这个实木地板啊。所谓的实木地板真的就是纯实木的哈。 没错，就是纯实木的。 纯实木的。 它是这个原木经过这个裁割，然后那个加工成一定尺寸的，然后经过上漆啊、开槽啊等等一些工艺，然后做成的实木地板。 就是纯实木啊，就纯的原木加工而成的。 是的。 那像这种纯实木地板，是不是相对来讲它的环保系数还是蛮高的？ 没错，它的环保系数来说，在所有的木地板当中呢，应该算最好的。 但是它也是属于价格比较贵的。 对。 但是它实木地板当中这个木质的情况也是分三六九等吧。 没错，它的其实选实木地板呢一般针对木种去选。因为比如说油木啊，像印加木啊，它本身就比较贵。然后这个因为原产地比较少，相对来说资源少，然后物以稀为贵嘛。然后呢你像这个翻龙眼啊等等一些就是大众的木材，相对来说就便宜一点。并不是说它不好，但是只是说它原产的比较多，然后呢这个木材呢产出的比较多，所以它就会便宜一点， 就品种不一样。 对 啊，就木头的它的品种不一样。 对， 但总体来讲啊，有些人说我不想花特别大价钱，但是我又希望有环保和那种质感，那我想买纯实木地板。但是呢您就不用买那种就特别贵的那种实木材的那样的地板就可以了哈，能达到您这个要求。 对。 咱们来回答问题啊。有一位叫毛利的朋友问啊，说买地板的话是怎么来计算，按什么来计算， 按平米计算， 按平米计算。 对。 比如说他这是多少多少钱，按来他那是一平米多少多少钱，是这意思？ 没错，是的。 好的，按平米来计算啊。他又说我家里是100平米的房子，我想全部都铺上地板，当然是除了这个 厨房 和卫生间，其他地方的都要铺地板，那就按70平米算的话，大概得多少钱？不过这个东西还不好算， 这个、 你得看 等一下 用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算出来。 是 哈，一会儿咱们再说价格啊。来，这个动感北京说家里呢准备装修，请问客厅用瓷砖，卧室用地板，这样的搭配好吗？好。 没错， 我家里就这么搭配的。 一般的现在的客户来讲啊，70%-80%甚至90%以上都是选择这么搭配的。因为说实话这个客厅呢平常来的人比较多，反而到卧室的客人比较少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当然地砖 比地板的耐磨性要会好。 嗯， 当然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嗯，另外呢，如果卧室用地板的话呢，还感觉比较的温暖。 对 啊，有你坐在地下，光着脚啊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小孩子家里跑来跑去的话呢，这个地板呢好像也不怕，好像软一点似的。其实它并不是啊，但是你给你的那种视觉的感觉，好像磕一下碰一下没有那个砖啊那么的严重似的哈。 就比如说小孩，像我们家小孩啊， 嗯， 小的时候在床上睡觉， 嗯， 当时因为我没在家，我妈在家， 嗯， 然后呢，这个孩子从床上掉下来了， 哎呦， 哎，摔到地板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啊。实际上它的硬度是也不弱， 实际上硬度确实是要比地砖要软的， 要软一些，但是也不弱啊。不能说认为我这是地板就随便磕碰，这是两个概念啊， 是是是 两个概念，确实感觉要温馨啊，柔软一些啊。另外呢，动感北京也问说，谁家也不会买海黄的地板吧？这是一个木料，一个品种是吧？ 不会，现在海黄基本上没了呀， 没了几乎哈。当然这个海黄应该是有这个收藏价值的。 是，现在一般海黄做成手串儿比较多。 嗯 嗯 反正做地板基本上没有，因为没有那么大块的。 所以呢，也用这个做地板也太土豪了哈。太有钱了。嗯。来，那刚才咱们说这个实木地板，那么实木复合地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实木复合地板是这样，它是木材经过加工之后切割成比如说三层或者多层，它都纵横交错压在一块儿的。相对实木来说呢，实木复合的稳定性会更好一点，适应于地热环境。 那它也是木质的， 也是木质的、 哦、 它只不过把这个木材的原理结构，因为木材所有的木纤维都有结构的。就像这个肉一样，所有的纤维结构呢，它都是向一个方向去排列的。那实木复合呢，它就会把这个木纤维结构呢纵横交错，高温压在一块儿，这样呢它就会产生一个相互牵制的一个力，上层和下层之间产生相互牵制的一个力，这样呢它的稳定性会更好，比纯实木来说会更好。 那就像比如说我炖肉啊，我用的是全都是这个肉哈，而且不改变它那个整个的这个形状感觉哈，哗搁的锅里就炖啊，这有点像这个纯实木似的。那么实木复合的话呢，就是我也是肉，但我把这个肉呢可能可以切成片啊，切成碎啊什么，反正就是给它重新又给它整理哈，加工了一下， 对对对、 啊、然后再制作而成的、这个都是肉的， 是 吧， 是都是实木的， 都是实木的。那实际上呢，这个实木复合呢比这个纯实木地板的话呢，它的这个耐磨性会更好是吗？更皮实啊。 耐磨性这个跟实木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所有的实木复合地板呢，它的漆面工艺与纯实木地板的漆面工艺是 一样的。 对， 所以这没什么差别啊。 对， 那另外这个叫强化复合地板。那么强化复合地板，那首先它用的这个是板材吗？ 不是板材， 不是板材。 强化地板的基材用的是高密度板。高密度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木纤维结构 木屑， 对，木屑，就应该俗称叫木屑吧。打碎之后呢，通过这个高温热压在一起，叫高密度板。高密度板上边呢，它会有一层这个木纹纸，去做装饰作用。再上面一层呢，是一个三氧化铝的耐磨层，这叫强化复合地板。它的学名应该叫浸渍纸承压木地板。 那实际上这种强化地板啊，这种强化地板的话呢，它是用木屑呢给它压制而成的，那里边肯定有胶。 对， 那有胶的话，会不会影响它的环保指数呢？ 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目前我们国家规定的环保指数都是达标的，我们企业所生产的强化地板呢，都是达到一级的，是国家标准，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 那也就是说强化地板你想象哈，或者说它的工艺呢可能里边有胶的成分，但是呢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对， 所以你在正经的地方买的强化地板应该说是没有什么 对人体是没有 环保问题的。当然它的这个所谓的环保，即便是实木地板它也不可能达到一个零啊， 没错， 它没有一点这个环保的这种干扰，这都不太可能。 没错没错 啊，只不过就它没有过那个指标就好是吧？ 是， 而且强化地板说句真心话，平时用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皮实，非常耐磨。 这三种地板里边，强化地板是最耐磨的。 最耐磨的。 对， 你看它那个工艺啊，它那个就是板子上面有一层纸，是吧？ 对， 纸上面又有一层 三氧化二铝， 三氧化二铝 磨层。 哎，就说你用这个钥匙链钥匙啊，你夸磨的话呢，那都有时候都磨不出任何的印记来， 是 吧？这个好像有一个数字是吧？比如你买的时候， 对，有一个耐磨转数， 耐磨转数， 对。 啊，那耐磨转数只有强化地板有吗？其他也 没错，只有强化地板有 啊。 强化地板有这个检测标准 哦，就耐磨转数 对 是吧？ 对， 那实木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那都是没有这个转数的。 对，当然一般我们家用的这个耐磨转数呢，达到4000转就可以了。家用这叫家用二级，那家用再达到6000转以上呢，就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准了。 实际上我那个家里的装修呢是十几年前装修的，大概13年前装修的，然后当时用的是比较好的强化复合地板，因为那时候不懂嘛，也没做装修节目，不太懂，用的是那个实木复合地板，就原色的，挺好的。到现在十多年了，我觉得啊。其实我也没怎么特别的去照顾它呀，这个什么这个保养它呀都没有。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的地板真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划痕，还挺新的。 是的，三氧化二铝的耐磨层非常牢固， 非常好啊。来，今天动感北京的发了几个微信，咱一起来看一下哈。他问了一下，说：“请问，暖气片供暖和地暖在选择木地板上有什么区别吗？” 是有区别的。一般我们做地暖的情况下呢，您选择这个强化地板和实木地板当然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是您选择纯实木地板的话呢，在地暖环境下要选择纯实木地热专用的木地板， 对， 纯实木这一块啊。如果是暖气片的话呢，就没有什么选择性的一个差别。都是这三种地板都可以， 都无所谓的。 对， 如果是用暖气片的话，对最地板的这种选择就没有什么太其他的要求。 对对对， 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做地暖的话，您有选择用木用地板，那您就要考虑用那种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为地暖而制造的这样的地暖地板。 对，纯实木地热地板。 哎，纯实木地热地板。 对， 那我用强化地板有适合地暖这样的地板吗？ 适合，没问题的， 也适合。 对， 是吧？那就是说强化地板它根本就没有说适合不适合，只要强化地板的话 都可以， 你用地暖都没问题。 对，因为 它就是实木有区别。 对，因为强化地板和这个实木复合地板它的稳定性相对纯实木地板来说会好很多，所以在地暖的环境下呢，选择纯实木那就一定要选择纯实木地热地板。 那人家又问了，说这个地暖木地板有什么技术指标跟其他地板不一样吗？ 纯实木地板是有的。我们所生产的纯实木地板是通过两项技术去达到地热使用环境的。 对， 那哪两项技术呢？一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锁扣技术。我们所有的地热地板都选择这个宽幅锁扣。什么叫锁扣呢？就是每一块地板和每一块地板的连接会更牢固。它不像平扣似的，这个有一块地板通过因为所有的木材都有一个湿胀干缩的特性。这个锁扣呢，它会保证一个屋里边所有地板同胀同缩，所以它的稳定性会更好。第二呢，我们通过188度高温热处理，把这个木材的原有的这个湿胀干缩的特性给它减弱了。通过这项技术去达到一个更好的稳定性。 是的，那也你想象都想出来哈，就是它是专门为地暖而制造的纯实木地板。 对， 所以它两项指标，一个是要锁扣， 对 啊，锁扣要更加的牢固，另外就是经过热处理的。 对 啊，另外呢，这个动感北京还真关心我哈，说您家里又该装修了，还真是。一般装修啊，这个10年左右。 对 啊，这个十年左右。装修期一般10年左右就要装修。确实我一直老想装修，但是太麻烦。我觉得这个 很耗费精力， 不可擅动哈。除非你各方面的这个准备都足了，然后你再开始动。否则的话你真的别轻易动这个装修，太麻烦了。那当然必须要装，咱们也得装啊。 是 啊，现在还能坚持啊，谢谢您啊。好，有人在问说，纯实木地板啊，就是纯，这个叫做纯实木地热地板会不会不好打理？ 现在打理问题呢，我们并不像以前所有的纯实木地板还需要打蜡呀，还需要定期的去养护呀，现在的都不用，因为我们的漆面用的是钛晶面纳米漆，所以它的保养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就拿不滴水的拖布直接拖就可以了，不用特殊的去打理它， 不用特殊的去关照它， 对 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哈，你不用怎么管它，就一般的这样的这个护理就可以了， 对， 实际上这个装修的周期呀、啊，还真就是十几年，你过了这个比如说15年以后，你家里再看就黑洞洞的啊，就确实是应该再装了， 是， 你甭说家里一般这个餐厅的话，他们说也就5年左右。5年左右， 它的使用频率更高， 更高啊，就得装修了啊。所以呢，装修是我们每家可能都要需求的。 是， 说到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本周六和周日呢，给大家安排了活动啊。那么周六呢是这个置业的朋友带大家呢去这个大兴去看房啊。如果呢您想买这个地铁旁边的一些好的项目哈、或者一些净现房的话呢，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下午啊。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注意赶快来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 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啊。另外周日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去探店活动，就带领大家呢去购买建材啊，您装修当中所需要的建材我们都去帮助您去购买啊，来进行砍价等等的，当然还给您呢这个介绍一些装修当中的一些知识，中午饭由我们来负责啊，关于这个周日的探店活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呢来打8501-3710进行报名来进行询问，另外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和询问，都是没问题的。您报名的时候呢，写一个周六的还是周日的，写一个报名参加，后面一定要至少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来进行跟您交流啊。那像这样的活动呢也比较难得，希望大家不要错失良机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木地板泡水了怎么办呢？ 那就看泡水的严重性了。就比如说像实木的、实木复合的，那严重的必须要全都拆除。但不严重的呢，你就会把这个墙两边的踢脚线打开通风，一个月就可以好了。然后像稍微严重一点的，你可以试试拆除之后按井字形摆放，然后在上边有重物压着它，然后通风一个月也有可能会恢复。然后再装上就可以了。 那说到这个水啊，比如说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是比较怕水的，是吧？ 对 啊，那么那个强化地板呢？ 也是怕水的， 也怕水。 对， 哎呦，这点 说实话，这个地砖也怕水， 是吧？ 对，都怕水。 哦，地砖怎么还怕水？我印象当中地砖应该不怕水啊。 它一泡，它那个粘贴那个水泥，它也会脱落。 哦，就缝隙什么的哈，就粘贴这个瓷砖那个水泥啊，或者现在什么美缝剂啊什么的，可能都是怕水的。 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个我老提我这个事儿哈，确实是我那个地板啊，总体来讲，刚才我说非常好，挺新的哈，但是就有一个屋子，那个地板就是当时那个冬天暖气呀、跑水了，一下就把它给泡了 、 有那么几块一下是泡成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上面成那个有点这个蓬蓬了， 就是膨胀了，算是。 对，有点那个泡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地板泡水之后，它地板有湿胀干缩的特性，它会把那个水分吸收到里边，有可能就会胀起来。 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没办法， 对 啊，就只能是那样了，到时候换的时候再说了。所以千万要注意，无论是实木还是实木复合啊、还有这强化啊，他们是比较怕水的。那比如我们平时要拖地呀、擦地什么的，那个水分我们怎么把握呢？ 拖地擦地的话，刚才我说就是用不滴水的墩布，直接 相对干燥点， 对，相对干燥一点就可以了。 实际上现在这个地板啊，它的这个安装，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没错，我们讲这个三分地板，七分安装，安装的技术啊，包括专业性啊，很重要的。 它怎么个重要法？ 比如说我们的铺地板的专业工人，那到现场之后，都会先把这个地面打理特别干净才行。当然现在我们 而且相对比较平整， 对，相对比较平整，我们要求的平整度是在2米之内， 上下误差不能超过3毫米， 嗯， 因为平整度决定了日后使用起来它就会有没有这个忽闪忽闪那种感觉，它踩上去会不平，如果是不平整的情况下踩上去就会不平。 嗯， 这个检测很重要，当然铺装的工人的技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墙边所有地板都要留深侧缝，所有的地板都要留深侧缝，这个一是为了保证它的木材的原有特性，湿震干缩这个特性，它就不会说少量的湿震干缩它就会造成地板的起拱啊拔缝啊等等一些，对，这些后续的售后服务也很重要。 丽丽说您家那是不是招水以后起泡了，哎，就是它的面有点起泡那感觉 是， 但是没有掉下来啊，而且它那个缝隙呢也开始有点大了，不像这个感觉好像你根本 就 没有缝隙， 像缩了 似的，确实是这样。那实际上呢这个地板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我记得原来旧式的那种安装都是那种扣的啊，就一扣一扣的，就是一个板啊一条啊就扣在一起，现在也还都是那样吗？ 现在的基本上就是锁扣技术，当然也有这个最原始的地板，所有地板都是纯实木地板发展过来的，最原始的地板我们是要用下边打龙骨， 对， 然后上面有钉子去固定的， 是的是的啊，先打龙骨什么，现在不用打龙骨， 现在不用打龙骨，对， 现在比如说我买地板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它就是安装的时候到你家来给你安装，其他时候不用到家里来。 我们有两次服务，一个是测量的服务，测量主要是测量这个地面的面积，包括地面的平整度干燥度等等一些， 那特意来测量一次吗？ 对，特意来测量一次。 然后呢，这个后面就去安装就行了。 对， 那一般比如说我买多少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个公式吧，怎么来买这个地板啊？ 地板呢是按您使用的净面积，一个屋的净面积加一个损耗，目前的损耗呢大概在5%到8%左右。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您乘以一个1.08。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所买的面积就可以。 您说的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实用面积，净面积、 哦，使用面积是吧？ 使用面积。 那比如说您是100平米的房子，可能一般使用面积也就80左右啊。 对 啊，那么80乘以一个 1.08， 出来这个数字就是你要买的 对， 这个地板的 对对对 量。是吧？ 其实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应该有不了80， 有不了80，还得 它刨出卫生间呀、厨房啊，估计也就60多平米。 是的，好的，那咱们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继续聊地板。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的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那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空气污染的具体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扩散或者是清除条件比较好，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地板这点事儿啊。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室友地板的赵建民小赵，你好。 哎，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另外呢，还是要通知一下大家啊，为了大家的置业和装修，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也为大家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哈。比如说这个周六和周日呢都有。那么周六呢是看房团的活动，带领大家呢去昌平。去昌平看房啊，比如说离这个地铁比较近的一些房子啊，还有一些好的现进房啊，带大家去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您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是到大兴是吧？大兴啊，刚才我说成昌平了。 对，刚才您说的， 对对对，应该是大兴，一定要注意啊，是大兴。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赶快来进行报名了。这是周六的活动。那么周日呢，我们是探店的活动哈，是带领大家去买一些建材啊，就是您装修当中用的一些建材。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都尽量给您设计到哈，帮助您砍价，帮助您呢来介绍什么样的产品更好一些等等吧。另外呢，我们还将给您介绍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您的一对一的来解答一些问题啊。另外呢，我们周日的活动是一天呢，上午咱们活动就开始了，中午呢是免费给您提供午餐，下午呢还将进行，所以呢整个内容安排还是相当紧凑的。那无论呢是周六到大兴的咱们 看房，还是周日呢到这个店里边帮您去买一些建材。那么这两个活动呢都是要报名的啊，您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写一个啊您是星期六的这个看房团还是星期日的啊探店，您都写清楚，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呢这要缀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打电话也可以进行报名，那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在说地板之前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看一看今天安居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在听安居快讯的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发短信过来，一会儿呢我们将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号了。来，还是邀请呢小赵，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好， 先看第一条，说屋漏偏逢连夜雨，亡羊补牢画房漏啊。说最近啊，北京不少的小区的物业的电话呢都被打爆了，原来是因为呢近日啊京城连降暴雨，那不少人家的房子由于呢年久失修或者是装修防水做得不太好啊，结果呢家里呢四处漏水或者是渗水，那么家里的大盆小盆啊都用上了，还是搞得一片狼藉。那房屋漏水呢，轻则引起发霉，重则呢是墙纸脱落啊，漆面变色，如果漏水情况过于严重，还会直接影响日常生活，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嗯， 所以如果有漏水的情况，咱们得赶快把这事儿得解决了， 亡羊补牢吧。 啊，得解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智能家居市场的竞争加剧，儿童智能产业成为了企业的新发力点。那在智能家居领域啊，已经形成巨头主导的这样的局面，所以呢，很多关注智能化产业发展却未入局啊智能家居领域的企业呢，转而将目光瞄准了儿童智能市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现阶段入局与巨头们来争智能家居市场呢，显然已经不能够再是什么样的明智的选择了。而儿童智能产品市场目前的品牌区分并不是很强。那此外呢，这个智能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啊，已经在改变全球儿童市场的消费模式啊，这必将促使儿童市场成为了继智能门锁之后的下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实际上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赚儿童的钱啊，赚女人的钱是比较好赚的，是吧？其实说到这个地板，有什么打出什么那种适合儿童啊来用的一些地板，有这样的厂家吗？ 还真有吧。对 啊， 因为这个地板通过这个漆面的颜色， 嗯， 比如说哪种颜，比如说这个蓝色呀， 嗯， 或者一些粉色呀，更适合儿童那种房间的地板都会推出， 哦，还真是。 嗯， 刚才我还以为就是说儿童用的地板呢更加的环保呢， 嗯， 其实这个不能打，好像你除了儿童的地板，其他的地板就不环保了， 嗯，对， 这也不得不行啊。嗯，你看，还是你们这些商家从它的这个颜色啊， 对， 它的款式等等的啊，入手，嗯，下手， 对，当然环保也是一方面，因为现在人更注重于健康嘛， 是，嗯， 尤其儿童啊，老人的地板啊， 嗯， 对， 嗯。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说停工限产，原料涨价啊，汇率攀升，板材涨价潮正在蔓延。说据了解呢，有部分的北方厂商在七月末发布了涨价的通知，如今呢板材涨价潮继续蔓延，各厂家纷纷的跟进。那其实啊，此番涨价可以说是2018年中旬的第一轮大范围的涨价。就目前来看呢，人造板的这样的价格呢，指数受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涨幅及下游市场需求被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需求波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 那好像今年你们受市场的影响好像也并不是太好，是吧？ 对 啊，就是地板好像卖的不是太好。 嗯，对，可能跟北京的这个限购啊， 限购啊， 一些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关系。 这是一个大的链条，嗯， 对 啊，只要你一限购的话，这个房子交易一受影响，那整个跟它相关的一些企业都会受到一些 波及，对，整个产业链问题。 嗯，但是现在就是二手房的翻修， 比较 还是可以比较火爆的。 是的， 这方面用地板用的还是可挺多的。 对，因为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的房子装修周期十年嘛。 所以呢，就很多的建材厂商呢，已经把目光放在二手房的翻修这方面。 对， 好，咱们再看，说买地板十年返全款啊，那么地板呢没装。立丰美家啊也关门跑路了，说买地板啊就送十年返还这个全额货贷货款啊。那么冲着这种立丰的这个品牌，加上呢如此吸引人的优惠条件啊，徐女士呢也是家装的时候选择了立丰美家，不料呢刚到第一次返还期，那立丰美家就左右推辞，工作人员呢最后玩起了失踪，还有一些顾客呢在支付全额款以后，地板到现在都还没有安装上。这个地板行业也是 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这个品牌你们知道吗？ 立丰我倒听过，它是应该是上海的一个品牌。 它打了一个叫做买地板十年返还全额货款。 不过我觉得做企业还是要讲诚信吧，既然已经打出这个广告词或者这个名头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对消费者负责的。 买地板十年返全款，就是这个广告语的话，你作为一个商家来讲，你觉得它的这个利润点在哪儿？这个有可能实行吗？ 它的利润点有可能就是类似于那种融资啊之类的，有可能是这样。 我先把钱弄到再说。按来说，你说你完了以后再把钱返回去，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有些消费者啊，太容易相信。当然，这个相信的是，有一个心理，这个心理真的不太好，在起作用是什么？老想占便宜。 对， 老想不花钱少花钱就多办事办好事，其实不太可能。尤其在这种商品社会， 占小便宜往往容易吃大亏。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出现问题了啊！好，咱们再来看，说卫浴新零售愈发火热，那企业如何打好售后牌呢？近年来啊，随着新二代消费观念的进一步转变提升，那么网购的发展势头是尤为的迅猛。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说去年啊，近七成的北京消费者呢，用网络消费替代了实体销售，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开始呢，倾向于在网上选购建材家居的产品。据此呢，不少的卫浴企业纷纷进军的电商新零售，如何打好售后牌也成为了这些企业面临的一大问题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现在地板网购的情况多吗？ 相对来说不是太多，占比10%左右吧，可能都达不到，因为对，因为所有的地板并不是说在网上展示一些图片你就能通过这个图片去辨别它的优劣。必须还要实际去实地见， 去 实际感受。对。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还是趋向于呢网上来选购一些建材家居产品啊。不过在这还确实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网上购物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谨防现实。 是的，是的。 因为刚才您说了，他的一些介绍也好，他的一些这个照片也好等等的，确实是有些失真的。 对 啊，而且这个建材产品呢，它有些是需要售后服务做基础的。 没错 啊，像地板它是需要安装的。 对， 你说在网上你购物的话，我要本市的这个品牌啊，什么商家还好啊，外地的你怎么办？ 对， 有些人真是这样的，他把这个地板买到以后，然后他再另找别的家帮他来装。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弊端呢？ 有特别大的弊端， 特别大的弊端， 因为安装和售后是连在一块儿的。你只买楼板而忽略安装的话，这个很基本上所有厂家都不会负责售后问题的。因为我刚才说三分地板七分安装。 对， 安装很重要。 是的，而且即便有人管你这事儿帮你安了，到万一出问题的话算谁的呀？ 对 啊，这个 你说 不 清 楚，说 不 清楚的。 是， 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 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说到这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我们周六周日呢都有活动，那么周六呢是看房团的活动，看大兴的房子，那么周日呢是探店活动，帮助大家来购买建材和给您介绍装修方面的知识啊。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具体内容您具体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有关人员啊，在公众号上报名，然后询问一下您想知道的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一定要写上您参加是周六的活动呢还是周日的活动啊，要把电话号码写上，然后我们有关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络的啊。那报名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啊。另外呢，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哎呦，这个动感北京啊，这个真的感谢啊，又发来了微信，看来大家都是专家是吧。他说了，这个建筑面积啊除以 1.33 就是使用面积。那么刚才我们还特意除了一下，实际上比如说100平米的啊，除以这个1.33，得出来是75， 是 啊，还真是靠谱，还真是靠谱。但是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一些项目啊，一些房子它的得房率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啊，因为它的公摊面积是不一样的。 是， 但是差不多有一个范围， 对， 啊、比如100平米的，差不多75到80左右、啊，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范围。 是， 所以如果大家买地板的话呢，比如说你使用面积是100。您呢就按这个，比如说啊，不，您的建筑面积是100，然后您使用面积呢差不多您按80左右吧， 嗯， 然后您再刨去厨房厕所， 对 啊，一般的情况下也就是 65左右 吧，65左右、啊，按这个面积呢来购买地板就可以了。 是， 而且地板是按这个平方米， 按平方米去计算， 一平方米是多少的， 对 啊，这样来计算就行了。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地板啊。那如何能购买到环保的地板，这是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您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吧。 嗯，我们现在所说的环保地板呢，环保标准应该说最环保的一个检测标准是E0级，叫E0级的地板，所有能够达到E0级的产品，我们都应该说是比较环保的， 就是要买E0级的， 对， 啊，这就简单明了， 对， 你买地板的时候问的是什么级别的，如果是E0级的，相对是比较环保的，啊，这是环保的标准的地板， 对，当然很多厂家也都说自己是E0级的产品， 对呀、啊， 那你怎么去辨别这个，有比较好的方式。第一呢，你可以把这个E0级让商家给你写到合同单上。 嗯， 哎，这个对于以后的这个售后保障，包括一个法律的维护， 也是一个证据， 比较有力的证据。 嗯。 第二呢，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地板的包装箱上也会有一个E0级的标识。 嗯。 第三呢，在所有地板的背板上，一些负责任厂家也会印有E0级的标识啊。 好的，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区别的啊。另外呢，现在这个地板呢、啊，它的这个款式哈、啊、颜色啊等等也挺多的，不像原来那么少哈、啊，不好选择。现在有些人呢就有点花了眼了啊，就不知道选择什么样这个颜色呀、啊，或什么样款式那样的地板啊。您给大家给出出主意吧，比如说他想要特简约的那种风格的。 简约风格的一般我们选这个灰色。或者偏浅色、木本色、 原色 都可以，对，原色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对， 啊， 像一些红木色呀，一些胡桃色呀，当然并不太适合简约的风格，我觉得 仿古的那种都不太适合哈。 是。 另外有些地板呢，它上面是有纹路的啊， 有 些是没有纹路的啊。您说有纹路的好看吗？ 有纹是这样，所有的地板基本上都有纹路，因为木材本身它都有一个纹理结构，这个纹路的大小、纹路的花纹走向，它是根据木材去决定的。有的 像实木的就是自然的。 对，所有的实木复合都是自然的。 那强化的话就不是了，强化是完全是 强化是人工 做的。 对 啊，当然有一些是完全是，像强化啊，它是没有纹路的。有些是没有太多纹路的 是的、 啊、 是的，他把纹路弱化， 其实那种地板也挺好看的，没有纹路，很干净，很清晰， 啊， 但是一点门路都没有， 也不好看、啊， 不好看。 哦，我想象挺好，但是我没有真的到去看那种好像说没有一点纹路的是什么样感觉，也特假。 嗯，纯色当然肯定也不是那么特别好看。 嗯嗯，那现在比如说地板的颜色都有多少？您能给大家说说吗？ 哎呦，太多了 啊。 嗯，像 好几十种 灰色呀，对，得有几十种。 哦、但是我是觉得那时候买地板的时候，他给你提供几个，比如也就是五六个，这样让你来挑啊。 原始的地板，其实我们所有的原始地板都是木本色的，只不过后来根据人的需求，比如现在、通过装修风格的需求，把这个木地板也是分为几大风格，像什么北美啊、简约呀、欧式啊等等啊。 嗯，他自己已经分好了， 对， 是吧？ 对， 然后你到那儿说， 通过颜色去区分。 哦，当你说我大概要什么样风格，他就给你在这个风格当中给你挑几款 、 让你来挑就行了啊。行，那比如说这个木地板哈，它不留神给弄成刮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怎么来去除刮痕呢？ 这个是这样，如果是这个刮痕特别严重的话。就比如说露着这个木屑了、木槽了，就是把这个漆面全都摸没了，那只能是换了。 嗯 啊，如果是浅一点的刮痕，我们有一个小妙招啊，挪动家具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地板上留下比较难看的刮痕，那只需要用这个醋和橄榄油就能擦除刮痕，将醋和橄榄油的比例按照1:1去混合，然后用抹布。蘸取溶剂，然后涂抹在这个刮痕处，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刮痕去去除掉。像深一点的，在这个刮痕比较深的，还可以用这个红茶煮水，等到茶水冷却之后，用红茶水去擦拭这个刮痕，也能相应的去减轻一下这个痕迹。 嗯，好的。看你那个划痕它严不严重， 对 啊，它严重的话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办法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客厅的它的地面啊铺设的是地砖，而这个卧室呢铺的是地板，那么这个地面差如何来进行处理？ 地面差是这样，所有的地板包括这个一定要在铺地砖之前，地面找平之前，要确定好地板的厚度。通过这个厚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实木地板，基本上是15个厚或者12个厚的。在这个铺地砖之前和这个找平之前，就要把这个厚度提前预留出来。然后铺完了地板，跟地砖是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基本上是平的。 对 啊，实际上这个地板呢、它是有厚度的。 有厚度的 啊，它有不同的厚度啊，实际上它这个价格也不一样，是吧？ 是的。 现在一般都有什么样的厚度？ 像强化地板，一般我们的厚度，在8、10或者12毫米，这个区间。实木复合呢，厚度的区间大概是12到15毫米左右。那纯实木地板呢，一般是18到20毫米左右。 哦，所以这个厚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装修的时候把这个厚度打进去啊。那实木地板相对还是比较厚的。 比较厚的，对。 它可能占你一定的挑高。这时候已经感觉出来了。 是。 那实木复合呢，稍微的薄一点，但是也比那个强化的要厚一些。所以这个要考虑进去啊。另外有一位毛毛啊，他还蛮专业啊。他说，有些品牌的地板呢，说他用的是大豆蛋白胶啊、来制作这个地板，说据说是不含有甲醛，这是真的吗？ 其实是这样，所有的生物有新陈代谢，它就会产生甲醛。所以哪怕是这个苹果呀、啤酒啊、咖啡啊，比如说日常喝的水，其实都有微量甲醛存在。更何况这个说要用到胶水地板，所以完全不含甲醛的地板，不单是中国，目前全世界都没有。 而且这个甲醛应该说是双刃剑啊。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胶的话，如果没有甲醛的话，是一点都不粘的。 对， 没有一点粘性的。 没有粘性 啊。所以说这个甲醛呢，它既有用啊，同时它有害啊。但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合理的、更科学的运用它，这个是人类应该做到的。 对。 啊，你不能说有些人就特别偏执，就是这个是零吗？是零甲醛吗？它一点都没有，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 没有绝对的事儿， 对， 是吧？只不过就是说，你用这个东西呢，它含有的这个浓度没有妨碍你的健康， 没有影响你的健康，那就可以了。 没错 啊。不过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大家，有一个叫做环保预评估。啊，环保预评估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这个地板可能有一点点正常，我买那个家具也有一点点正常，甚至我这个沙发可能有一点点正常，但是全加起来，可能您真的就超标了。家里的这个环保甲醛就超标了，所以这点要确实要注意。 所以选择装修材料还是要选择更环保一点的。像地板来说就是一零级，我刚才说的。 是的是的。那说到这个地板哈，尤其是纯木地板，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就不知道它这个这个地板是纯木怎么来挑，比如说是以它的重量吗来看呀、等等的。 并不是， 并不是哈， 对，并不是。其实，纯实木地板，我觉得应该从稳定性去挑吧。就比如说这个油木，油木它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但是它就比较贵，也比较相对来说稳定性也会更好。 并不是说越重的这个实木它就越好，不是这样的。 对 啊，那你要说一般木头当中特重的哈，哪种来的？就特重，当然不是特值钱哈。 特重 榉木。 榉木也并不是太重， 不是太重、 对， 反原来我们家里有那种不值钱的那个木料大的那个老榆木吧，哎呦，好重啊， 是吧？是， 所以那个真的不值钱，它还挺重，你不能以那个来衡量， 并不是绝对 高低， 并不是决定以重量去区分的，应该稳定性值。占比会更多一点，这价格因素了。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楼市好声音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室友地板的赵建民。当然了，如果还有一些什么关于地板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在上面写问题，我们也来可以做回答。好的，那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昨天活动一结束，一位家住朝阳区的李先生说啊，前两天看新闻才知道，今年气温高，辽宁的刺身都热死了。我们家老爷子常年吃海参，这不能因为秋参要涨价就给老爷子断了海参呀。还有一位家住东城区的张阿姨打进我们热线说啊，我都连续打了几天电话了，怎么就订不到你们15块钱的野生海参呢？要是下半年真的涨价了，那该怎么办呢？ 首先啊，这位张阿姨您别着急，您的情况我已经和接线部总监沟通过的，这两天他会通过4007106108的热线与您联系，具体情况他会帮您协调。其实啊，我们的服务宗旨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享购的平台订购到真正实惠的产品。就像这一次辽宁养殖海参大规模被热死的情况下，鲜鱼鲜厂家不为利益第一时间站出来，要以15块钱一根野生海参的体验价格给全国的享购会员享受福利。 是的，对于鲜鱼鲜厂家这样的惠民行动，我们享购时间肯定是要给予全力的支持。如果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不是特别好打的话呢，也是希望您能够理解。那今天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来自于地中海的鲜鱼鲜海参，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一盒，这一盒呢是200克40多头左右，一般啊可以吃上三个月的时间。而本档的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们，每盒海参厂家补贴1300块钱， 是 等于说呢，您只要花699就能够订购到一盒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了。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花699元吃三个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这划算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每个野生海参就是15块钱。 对， 想想看，这15块钱您买杯奶茶只能够您一个人喝，您点份外卖呢最多也就只有一个大荤。但是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下半年节假日这么多，选择海参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呢营养也高。但是因为今年辽参夏眠受到了罕见的高温影响，专家预测今年秋参的价格一定会水涨船高。而至于鲜鱼鲜海参的价格定位，肯定是要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 对， 说白了，涨不涨价也不是我们说的算的，需求决定市场。但可以保证的是，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鲜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是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